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红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在2008年，华语乐坛当中诞生了一支颇显实力派的组合。谈起组合，大家可能会想，哦，会是一支什么样的组合呢？当中的这些人会有哪些特点呢？啊，这个组合非常的奇怪，他们的组成人员并非是歌坛的新人，但是却以新人的姿态进军歌坛。组合的四名成员都是台湾乐坛响当当的音乐唱作人，这就是纵贯线。啊，一说到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心里面也就释然了。纵贯线太厉害了，不能以新人去看待他们。他们分别是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与张震岳组成的。啊，掐指一算，这四个人加起来年龄合计190岁，出道资历长达86年，创作歌曲超过600首，发行专辑超过70张。不过凡事只有您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这个想法的诞生说起来是非常简单。话说啊，有一回罗大佑、李宗盛和滚石唱片的老板叫段中谭一块在台湾吃饭，聊天聊出了这么一个案子，这么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创意。没想到跟周华健和张震岳两人一说，两个人立马同意了，于是纵贯线组合就这么诞生了。虽说这个组合历经一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巡演的足迹已经是遍布了全球啊。想听到他们更多的故事，那就赶紧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我将会带大家走进乐团纵贯线成员的音乐世界。其实把他们每个人哪一个单拎出来啊，都有着众多的歌迷，都有着众多的拥趸，而且都有着众多的非常非常棒的音乐属于他们自己，但是把他们组合起来就会有不同的故事。好了啊，忘了说我的名字了，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首先来听这首纵贯线组合2008年底发表的单曲，叫做《亡命之徒》。娱乐大篷车来了。 听我说，我原来有个梦，跟你高飞远走，跟你一起走到白头，但是我又有花有乌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这夜里有小雨飘在空中，当我扣扳机的瞬间，灵魂早已卖给魔鬼。可笑的是，我好想求主帮我赎回，赎回我那一丁点的尊严。想起妈妈的脸，对不起，这几年是否有机会再见你一面。妈妈，我犯了错，你会原谅我吗？我已经踏上了末路，别人眼中的亡命之徒，哪里还有我的藏身处？我的兄弟离我远去，我还傻乎乎的相信道义，所谓的人性，莫非要用血和泪来换取教训？不想再混下去，想说干完这一票我就不再聊 Loki，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不停。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出发了，不想问那路 在那云顶来呀，什么关卡，当车声隆隆，我开始转头，他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喂小子，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就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每次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将来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了蠢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择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有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鼻酸故事只为了偷面包给你妈妈充气的小偷，为什么一百个为什么变成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我想破头写不出的鸟，念念念我为了什么， 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往出发了，不想问那路在哪，拼命迈呀，什么关卡，当车声隆隆，梦开始阵痛，他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出发了，不想问那路在哪，拼命在呀，什么关卡？当车声隆隆，梦开始阵痛。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纵贯线带来的首支单曲，叫《亡命之徒》啊。也许大家都忘不了2009年的央视春晚的舞台上，纵贯线首次跟全国观众见面，短短的7分钟时间，他们就为全国观众演绎了包括《真心英雄》《亲亲我的宝贝》《童年》《爱之初体验》这四首经典的老歌，以及全新的力作《亡命之徒》也是在这次演出当中登场。那么这四位颇具影响的歌坛大腕齐聚在一起，爆发出的力量足以让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兴奋的窒息。以轻摇滚曲风为主的纵贯线不仅要角逐最佳乐团，还办起了全国巡回演唱会。从2009年三月初启动巡演以来，先后在北京、上海、西安、台北等20多个城市，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开唱30多场，成就斐然。据这次巡演来看，成员的出场都大同小异，但是歌曲的安排绝对少不了每个人曾经的那些经典曲目，会引起大家的诸多的回忆。 首先呢，这四位成员一同演唱一组全新的歌曲，接下来就是各个成员逐一献唱。首先亮相的就是纵贯线当中的李宗盛，他为大家带来的是1991年创作的这首《凡人歌》，歌声响起，往事仿佛历历在目。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少同林鸟，一城纷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就算是拥有春天。 纵贯线组合在演唱会的成员展示环节，首先登场的是李宗盛，他的李氏唱腔一经开口就有着极强的辨识度，谁都能听得出来这是属于李宗盛的一种声线，一种感觉，令人颇感亲切。一曲《凡人歌》唱罢，这首和当年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林忆莲合唱的情歌《当爱已成往事》又渐渐地响起在人们的耳边。当时因为李宗盛的打造，林忆莲在歌坛的定位是日渐的成熟，诸如《不必在乎我是谁》《伤痕》和《夜太黑》等等几张专辑，不仅是林忆莲事业的巅峰，更是她和李宗盛的爱情之果实。只可惜短暂的婚姻让两个人最终在对方的心中埋下了遗憾的种子。那么接下来呢，再来重温一下这首李宗盛和林忆莲共同带来的合唱歌曲，叫做《当爱已成往事》。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 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有爱就有痛。 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没有你会不同。 只是你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 当爱已成往事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的旧作。首先上场的李宗盛唱完了两首经典佳作后，在歌迷的强烈要求下，这首经典的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响起了。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星光之旅当中啊，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支台湾的著名乐团老中青组合的纵贯线的经典歌曲。虽然纵贯线这个组合存在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凭借着四位歌坛唱将的实力，使得他们的全国巡演都是场场爆满，而且还是供不应求。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为您盘点纵贯线组合在这个演唱会上都会为大家带来哪些经典的歌曲，咱们一起再来回味一下。张震岳上场献唱之后呢，紧接着上台的就是周华健，声音颇具特色的周华健在四个人当中也是比较出彩的一位。首先进行一段歌曲的串烧，里面聚集的有自己的代表作，也会有其他的成员的作品，像罗大佑的那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就在多场演唱会当中演唱过。而周华健自己的成名曲《花心》更不用说了，也会多次的被选为现场的歌曲。下面呢，咱们就再来听一听这首周华健的《花心》。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黑夜有百种，人生未盼有几何。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 一首周华健的《花心》，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当年，也就是1993年的时候，周华健事业的第一次高峰的时候那种感觉啊！这张专辑在当年获得了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啊！说到周华健的出道经历，其实跟李宗盛有着很大的关系。当年17岁的周华健在一次电台举办的歌唱比赛中得了个一等奖，于是他的歌曲小样辗转地送到了李宗盛的手中，马上便被相中了，于是邀请他加盟了滚石唱片公司。能进入这样的大公司当然是周华健梦寐以求的事情。离大学毕业还有半年时间的周华健向学校申请了退学，不过当时李宗盛觉得周华健是个毛头小子，应该先让他在自己的手下做一名音乐助理，弹弹吉他，和和声啊，编编曲子，偶尔被李宗盛差事买个外卖什么的也是很正常的啊。虽然说吃了不少的苦，但是跟着李宗盛这样的音乐教父级的人物，周华健确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直到现在已经大红大紫的周华健依然忘不了李宗盛对自己的全力提携，因为李宗盛曾经告诉过周华健，他一定能够做得出来。说起来当然努力就会有收获，但是周华健的这种今天的成就当然离不开像李宗盛这样的伯乐的提拔。好了，赶紧来听这首周华健在演唱会的必备曲目吧，让我欢喜让我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亲亲我的宝贝。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带您继续去感受纵贯线的音乐魅力及各成员的经典代表作。在前三位成员分别出场之后呢，最后这位出场的就是成员当中年龄最长的歌手罗大佑了。成熟的表演风格和娴熟的舞台经验立刻调动起了现场观众的一片激情和掌声，尤其是当歌曲恋曲1990响起的时候，全场进入了大合唱的状态。这是全场的人，我相信也是所有听过恋曲1990这首歌的人共同的一种回忆吧。那么接下来呢，来听一听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恋曲1990。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是已匆匆数年，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 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怎么样，记得当年在街头巷尾都飘荡着这首罗大佑经典的恋曲1990吧？听到老歌，仿佛那个时候的岁月啊清晰如昨。说起这支乐团跟其他的成员，应该说最有代沟的要算是罗大佑了。首先是跟他的年纪相差20岁的张震岳，由于年龄的差距，让两个人在话题上往往会产生极大的落差，而罗大佑与稍长的李宗盛和周华健偶尔也会存在一定的代沟，他们俩经常在一旁滔滔不绝，罗大佑只能一个人在一旁干瞪眼，你们说什么呢，完全插不上话。虽然在平时的这个交流上一般来讲会产生一点代沟，但是这四个人对于音乐常常都是保持着惊人的一致的，这就是他们四个人之所以能够组成这样一个优秀的乐团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再来听听这首颇具罗大佑个人代表特色的歌曲，叫做《童年》。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老师说过春景难买春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水彩蓝 听着这首《童年》，感觉学生时代那些温馨的故事仿佛都历历在目了。在罗大佑的众多歌曲当中，还有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光阴的故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曲收录在罗大佑《知乎者也》的专辑当中，同时这张专辑在乐坛上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利用摇滚乐的形式，对以木吉他为主的20世纪70年代的校园民歌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革，在流行音乐和现实社会当中找到了很好的契合点。而在音乐之外呢，在歌词上更是比风花雪月的校园民歌多了更多的批判色彩与直指人心的力量。对于纵贯线来说，用周华健的话来讲，这的确是一个幸福的计划。虽然是一个新的团体，但是能在第一张唱片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的巡回演唱会之旅。之前他们还会担心是否会有歌迷买他们的账，是否会有歌迷站在台下大喊下去吧，而结果却被歌迷的真诚的热情所感动着，而且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加入到当地的民风，让他们能够萌发更多的创作灵感。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好了，今天旅行的最后，为大家送上这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吧，希望各位会喜欢。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技术叮当、调度员玲玲，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咱们不见不散。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等待的青春，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在世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低头望，心里想着他。